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7月24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的交通路网是处于中度拥堵级别，交通路网指数是6.2，请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东京奥运及时报，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比赛，中国00后选手杨倩拼下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河南汛情方面，河南强降雨过程趋缓，但灾区抢险救援、恢复重建等任务依然繁重。 京津冀三地热点，河北部分水库正在调洪泄水，防汛形势严峻。河北省在部分地区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北京消费季启动智能和信息消费节，将发放10亿元消费券。 天津市发布上半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数据，全市金融总量稳步增长。 文体资讯，第四届中国舞台美术展在北京开幕。 国际电讯方面，受到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的影响，美国近90%的地区新冠确诊病例数攀升。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篇篇读。 今天是2021年7月24号。2006年7月24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指出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进一步阐明统一战线在若干重要领域的方针政策。 2012年7月24号，和海南省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举行。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市人民政府驻西沙永兴岛。 2014年7月24号，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十三五时期，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 2019年7月24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9次会议，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守初心、担使命的重要体现。改革越到深处，越要担当作为，提及不稳，奋勇前进，不能有任何停一停、歇一歇的懈怠。要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提高改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坚定不移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妨碍发展体制机制弊端。 东京奥运，东京奥运及时报。 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消息。在24号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的比赛当中，中国的00后选手杨倩扛住了压力，以决赛251.8环的成绩夺得了冠军，拼下了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杨倩也由此成为第3个拼下奥运首金的中国女子气步枪选手。杨倩的东京奥运会之旅并没有结束，27号她将再度上阵参加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 就在比赛的时候，在杨倩的家乡宁波，杨倩的父母、启蒙教练于丽华以及众多亲友聚在一起，见证了这位00后小姑娘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的全过程。杨倩在最后一枪逆转险胜俄罗斯选手加拉什纳，虽然一度落后，于丽华坚信杨倩能赢。 我有坚定的信心，因为在以往的比赛里面，他都是好几次都是在最后一发里面绝杀对手。虽然9.8环并不是很完美但是我觉得能拿到这个冠军已经非常非常好。 杨倩的启蒙教练于丽华呢，在比赛结束的时候蹲在了地上，激动痛哭，一度说不出话来。 在以往的比赛里面，我都能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今天呢，我真的控制不住。杨倩呢，今天在能够拿到这个奥运冠军，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而且他今天的决赛里面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发绝不放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杨倩的妈妈施安芳也难掩激动之情。 真的确实不容易，为他骄傲，感到骄傲吧。压力肯定是有一点的，晚上有点睡不着这样子的我怕打扰他，怕影响他，很久没跟他联系。他有什么事情呢，他都会跟我说的。对自己的决定还是蛮坚持的，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一个小孩吧。上场之外，该咋玩就咋玩吧。 湖南籍贵阳籍的举重选手侯智慧在女子举重49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94公斤的成绩创下新的奥运会纪录，同时以210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了该级别冠军。这是东京奥运会上夺得的中国举重首金，同时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当天，他的母亲、弟弟来到北京观看比赛，爷爷、姐姐等亲戚在老家梅塘村围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教练李志平带着学弟学妹在三中举重训练场看他的比赛。当听到侯智慧夺冠的消息，大家都发自内心的为他骄傲和高兴。据了解，从东京回国之后呢，侯智慧马上又要投入到紧张的训练当中，为9月份在陕西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全力冲刺。 东京奥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展开了激烈争夺，来自河北保定的射击运动员庞伟凭借217.6环的成绩获得铜牌，中国选手张博文则获得第6，这是中国在东京奥运会的第三枚奖牌。 在奥运会男子10米的选拔当中呢，中国两名队员庞伟和张博文晋级了决赛，这是庞伟第4次参加奥运会。此前庞伟夺得了奥运冠军，作为4届奥运会的老将，国人对庞伟再度夺冠备受期待。 虽然男子十米气枪决赛中有2位中国选手，但是在比赛中，十米气手枪并不靠人数的多少，靠的更是心态和临场的发挥。庞伟凭借更加成熟的心理以及局部更加稳定的状态，获得了铜牌。 在下午刚刚结束的奥运会女子足球 F 组小组赛当中，中国女足以4-4战平了赞比亚队，王霜在第83分钟点球破门追平比分。赞比亚女足展现出了强劲的个人实力，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与赛前预想的落差比较大，后续的比赛更需要全力以赴。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24号开赛，中国乒乓球队能否连续第4次包揽奥运金牌？延长到5年的奥运周期里，全新崛起的乒坛势力，尤其是东道主日本队掀起的青春风暴，以及疫情下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备战和竞赛形式，都对解答这个问题提出了挑战。在紧张的备战中，刘国梁也是密切关注着场地的情况。 主要量场地的大小，因为这整个场地稍微听运动员的反应小了一些，所以有点担心球员的跑动起来的这种安全。 当被问到在疫情的新形势下，面对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的赛事，应战的心态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的时候，国乒队的主教练刘国梁表示，队员是国宝，安全第一。 最特殊的就是在疫情期间吧，举办这届奥运会有很多不确定性，有很多这个不可预测性啊。我认为首先我要保护好我们的团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大家能够安全健康，是吧？安全健康比任何都重要，因为这些人都是国宝。 继续来关注24号的其他比赛。乒乓球方面，在混双项目16强比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金牌组合许昕、刘诗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4局，战胜加拿大华裔组合张默、王真，顺利晋级8强。他们在1/4决赛中将迎战罗马尼亚组合约内斯库、斯佐科斯。另外，2号种子东道主日本组合水谷隼、伊藤美诚也战胜对手，顺利晋级8强。 在羽毛球方面，混双夺冠热门郑思维、黄雅琼拿到了开门红。小组赛的首战，雅思组合牢牢地掌控着局势，只用了20分钟就以2-0击败了埃及对手。 此外，男单赛场，中国香港的武佳朗也顺利拿到开门红。女双小组赛中，作为二号种子的陈清晨、贾一凡组合，仅用32分钟便直落两局击败泰国组合，这也是凡陈组合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坦率地说呢，夺得奖牌是大家对于奥运中国军团最大的期待，这份期待呢，也是运动员奋力拼搏的动力。但是当奖牌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大家又应该以一个怎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呢？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著名体育记者梁岩他的看法。 坚决遏制我国奥运成绩多年持续下滑趋势，这是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负责人在谈到这届奥运会中国军团目标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回想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为我们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东道主，拿到了创纪录的48枚金牌。2012年在非本土的伦敦奥运会上是38金，少了10块。到了里约奥运会就变成了26金，又少了12块。从账面上看，确实是在呈下降的趋势，但是里约的26金仍然算金牌大户之一，排在金牌榜第3，也还在第一集团之列啊。代表团所提出的遏制下滑的目标，应该是对自己提出的高标准。而每每对奥运会十分期待的中国观众，未见得对中国健儿的要求就那么严厉苛刻，必须非金即银。现在中国大众对中国军团在大赛上成绩的耐受度，早已经进入到了豁达开明、宽以待人的境界。我们要的是你全力以赴、不屈不挠的奋斗过程，这个过程让我们激动，让我们震撼，让我们呐喊。至于最后的结果，胜不可喜，百已欣然。更何况2021的东京奥运会是一届特殊的不能再特殊的奥运会，可能左右任何一场比赛发生特殊的变化。即使是巩立姣、吴敬钰、庞伟、董栋这样的四朝元老，也会遇到打破以往经验和意想不到的局面。单就是几乎是进场比赛没有观众这一项，无论对谁都闻所未闻，不曾遇见。我还是那个换个角度去思考的路径，与其把它看作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如把它当成绝处逢生的机遇。尤其是对占中国军团70%左右的年轻队员来说更是如此。这70%，293名队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既然是第一次，那就把这一届特殊的奥运会当成奥运会原本就是这样的，谁怕谁啊？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得敢闯硬拼，年轻就要不怕挫折，击碎你的恐惧，打破你的心魔，让生命绽放，让东京奥运会的赛场掀起中国军团的青春风暴。 东京奥运会中国队首枚金牌24号新鲜出炉。京津冀名嘴说奥运，我们继续有请天津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体育栏目主持人张悦，听听他口中的这场气步枪比赛是怎样的。 打竹板齐声唱，手筋美名传四方，身枪手他姓杨，00后小将有担当，步枪决赛是真精彩，扣板击的有好心态，暂时落后也莫慌张，夺冠就靠最后那枪。东京奥运会首金已经产生了，中国21岁的小将杨倩继承了中国三项手的光荣传统，成功射落女子10米气步枪金牌。今天上午啊，她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上届里约奥运会开始，射击项目的规则进行了重大改革，采用的叫末尾淘汰制，每打一枪就淘汰一名成绩最差的选手，以此类推，直到决出冠军。那么想在奥运会拿冠军，一共得分几步走呢？哎，答案是3步。第一步，要建立起足够的领先优势，保证不垫底。第二，您了可以失误，但别太离谱，始终得把局面维持在可控的范围。 低散就是心如止水，等机会抓对手漏洞。纵观杨倩的决赛，可以说夺冠这三步走她都做到了。首先就是建立领先优势，第一组的前十强过后，杨倩排名高居榜首，这等于就给自己留出了宝贵的犯错空间。第四组杨倩出了一点小失误，第一枪只打出了10.0环，也导致排名被对手超越。即便如此啊，他是把失误维持在了可控的范围，留在赛场那就有反盘的机会。决胜组第一枪，俄罗斯选手这叫加拉什纳打了10.8环，哎呦，这成绩太高了啊！可他呢是太想拿金牌了，心急怎可吃不着热豆腐？最后一枪只有8.9，那关键时刻对手犯错，杨倩咱就别客气了啊！决胜组杨倩先打出了10.7，最后一枪也顶住压力打了9.8环，勇夺冠军，此处怎敢有掌声？最后我想说嘛呢，这叫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也只有专业的人才才能培养出更为专业的优秀人才。十届奥运会七次射落首金，中国射击队那这成绩可不是偶然的。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是参加了33个大项当中的30项，那缺席的是谁呢？男足、男篮还有男排。你们啊，自己在家好好总结吧。行，咱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7月25号呢，是东京奥运会的第二个正式比赛日，也是金牌产生比较多的一天，将会有18块金牌产生。我们的奥运健儿将会对多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其中相对有机会夺得金牌的一共有5个项目。 下午14点将诞生东京奥运会首枚跳水金牌，女子双人3米板。跳水项目一直是中国队的金牌大户，打头阵的就是参加女子双人3米板的施茂婷和王涵。 下午的14点50分，也就是下午2点50分，世锦赛冠军李发斌将会出现在男子61公斤的举重的决赛场上。跟中国跳水队一样，中国举重队同样有着包揽全部8枚金牌的实力，同样也是派出了全世界冠军的梦之队。在全部8个项目当中呢，最稳的夺金点应该就是61公斤级的李发斌了。 18点50分，转战67公斤级的老战申利军将对奥运金牌发起冲击。如果说李发斌是中国举重队最稳的夺金点，那么申利军可能就是中国举重队能否包揽全部8枚金牌最关键的一点了。 在晚间的8点30分，江西小将周丽君将会对跆拳道女子57公斤级的金牌发起冲击。这位1999年出生的小将，从2019年开始至今，已经横扫了57公斤级的所有比赛，无一败绩。 20点45分，中国代表团的旗手、中国跆拳道奥运冠军第一人赵帅亮相登场。赵帅连续增重改换级别，依然保持着足够的竞争力。目前赵帅也是男子68公斤级大满贯积分第一，是这个项目上东京奥运会夺冠的最大热门。 除了这5个优势比较大的项目之外呢，上午的9点30分，汪顺参加的400米男子混合泳，上午10点15分，江冉鑫、林月美参加的女子10米气手枪，下午的2点30分，女子射箭团体赛，都是值得一看的比赛项目。那尽管不是优势项目，中国的运动员们也有机会对金牌发起冲击。 25号下午，中国女排将在东京有名体育馆迎战本届奥运会首个对手土耳其队。如果不出意外，阵容整齐、状态正佳的中国队将迎来开门红。在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土耳其队曾经战胜了雪藏主力的中国女排，但是中国队当时是以替补阵容练兵，跟现在没有可比性。 另外呢，因为飞往东京的航班上有同行的旅客被查出新冠阳性，土耳其队有多名球员需要接受软隔离，他们是否能以完整的阵容出战，需要等到比赛的当天才能够知晓。 对于中国队而言，只要发挥自身实力，赢得开门红的概率相当高。在主攻位置上，有朱婷、张常宁、李盈莹三门重炮可供选择。郎平会派谁首发，也是当天比赛的一个看点。 东京奥运会在23号举行了开幕式，那半年之后，北京冬奥会也将迎来开幕式。前来观摩的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团队表示，将努力以简约安全的方式呈现精彩的冬奥会开幕式。 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来东京观摩，就是在疫情情况下如何办好奥运会开幕式，学习到一些有益经验。北京冬奥会将于2022年2月4号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开幕式。 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 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敬请关注早七点九点早安京津冀，晚六点十点京津冀新干线，新浪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河南汛情及时报。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防汛救灾的相关情况。河南省气象台在24号下午的4点2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内，三门峡、洛阳两地区和安阳、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七地区西部以及信阳、濮阳两地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部伴有1小时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到8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另据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官方微博河南气象发布的信息显示，24号晚8点到25号晚8点，河南省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红色预警的地区为郑州中西部、平顶山、安阳西部、南阳、新乡、鹤壁北部、洛阳东部、许昌西北部、巩义、汝州大部。 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橙色预警的地区为安阳、鹤壁、郑州、平顶山西部、新乡、三门峡、南阳北部、焦作周边、济源北部以及南部、洛阳中东部、许昌西北部、巩义、汝州大部。另外还有部分地区处于地质灾害预警、黄色预警地区。 据应急管理部24号介绍，根据部署，国家防总工作组在23号组织召开会议，统筹支持河南防汛救灾工作。会议分析认为，当前强降雨过程趋缓，但灾区抢险救援、恢复重建等任务依然异常繁重。国家部委主要央企工作组要继续深入郑州、新乡、鹤壁、安阳等重灾区一线，协助指导本行业本领域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据新华社的消息，16号以来，河南郑州、新乡、鹤壁等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造成了大量群众受灾，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截止到23号的夜间，河南强降雨已经造成河南省133个县市区、1306个乡镇、757.9万人受灾，因灾遇难56人，其中郑州有55人，失踪5人。河南全省已经紧急避险转移58万余人，紧急转移安置91.9万多人，需要紧急生活救助的20.8万余人。 据大河网24号报道，河南的这轮强降雨导致河南多地居民家中地下室被淹，污物随洪水流入室内。洪水退后，被淹过的房屋肮脏潮湿，环境遭破坏，水源可能污染，细菌易繁殖，蚊虫易滋生，极易引起各类肠道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23号，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信息，提醒居民做好受淹房屋退水后的居家卫生清洁消毒，预防灾后可能会出现的疫情。 另外，23号是北京蓝天救援队抵达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的第二天，为了防止洪水过后出现疫情，救援队员配合当地开展消杀防疫工作，并继续开展人员搜救以及道路的清淤。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发自现场的报道。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正在跟随北京蓝天救援队配合当地镇政府共同对因洪灾死亡的动物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来自大兴蓝天救援队的大宇。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现场了，动物尸体呢处于一个高腐的状态。麻烦最大的呢是现在有2台车啊，属于一个夹角的形状，然后阻碍了我们现在救援的通道。然后恰巧呢，这边现在有一台正在工作的一个那个铲车，我们现在也是在利用铲车把这个通道打开。 历经了大概2个小时，处理好的动物尸体被转运出来，救援人员也对现场进行了消杀。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来自大兴蓝天救援队的队员晶晶，她的职业是医生。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疫情之后要对动物的这个尸体进行大量的消杀工作？ 牲畜的死亡，加上现在是正好是7月份，天气非常高，民间常常说大灾过后必有大疫啊、所以呢，我们为了防止这个疫情的发生，一定是要做这个消杀方面的处理的。 这种现场应该怎么处置呢？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个就是离水源比较远的地方，离人居住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然后给它做一个深挖的一个掩埋环境，再用1万毫克每升这样含氯的消毒剂去给它做一个喷洒消毒。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就是本次蓝天救援队的领队郭志军。 今天呢，我们中心失踪人员和失联人员，还有呢就是协助消防、协助咱们当地政府啊，来排查一些险情。目前队员的积极性很大，我们现在分两个行动组呢，一个就是根据队员掌握的技能还有这个心理素质来在灾区做不同的工作。 电力保障方面，按照国家电网的统一部署，近万名全国电力抢险职工从20号开始紧急驰援河南。截至目前，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已经先后组织3批共130名保电抢修人员前往郑州及周边城市，帮助当地恢复供电。在抢修过程中，支援队员们遇到了哪些困难，又发生了哪些令人感动的事儿？我们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孙博采写的《电力援遇日记》，请听报道。 焦秋良是国网天津城南公司第一批赴河南郑州进行电力救援的队员。7月21号下午4点半，首批19名保电人员出发前往郑州，连续行驶了14个小时之后，焦秋良和同事们在22号清晨6点半抵达郑州，马上与其他省的支援队伍会合，等待统一部署安排。看到当地被暴雨冲击后的情形，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焦秋良说：“ 他们省内的有一个河南一大附院，地下3层的变电室整个拿水都泡了，本来是5路电源的，但是这一下整个全部停电。”抢修的时候啊 ，ICU 的病人的家属啊跪下了，请我们快点抢修，快点送电。当时啊，眼泪都快下来，心里真的挺不是滋味的。 按照河南电力的统一部署，天津的第一批抢修队员们要在22号下午2点赶往荥阳市进行应急支援发电工作。由于当地泄洪冲垮了前往抢修现场的道路，焦秋良和其他队员们只能绕道行驶，直到晚上8点多才到达荥阳市。经过短暂的休整，23号早晨6点刚过，队员们就开着发电车又行驶了20多公里的泥泞山路，投入到为荥阳当地居民的救灾保电当中，并很快为当地恢复了供电。 我们到的是荥阳的一个叫做古城的一个地儿，有2000多户居民已经连续停水停电停网有2天多了。我们去了之后呢，发电车立刻就给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负荷，就是带吃水泵，然后还有一个他们的救济物资的临时发放点，还有他们这个村委会，还有他们这儿的一个郑州青年中专，然后我们立刻就把这块最重要的负荷用发电车给它接入了。 重点点位恢复供电之后，当地虽然网络通讯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基本的日常生活已经有所保障，让居民们在受灾之后看到了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此后，焦秋良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周边小区，把发电车接入小区供电电缆，承担居民用电，还多次帮助救灾人员运送矿泉水等物资。队员们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因为他们此时只希望帮助所有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哪怕付出再多辛苦也都是值得的。 河南遭遇的汛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河北石家庄新乐市红十字会2名志愿者主动请缨前往河南救灾。他们说，当时石家庄抗击新冠疫情时，全国人民都来支援，现在到了回报他们的时候。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的报道。 河南郑州发生特大水灾后，石家庄新乐红十字会主动向上级红十字会相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到河南抗洪一线去帮助搜救落水人员，转移受灾群众。季斌和李洪强积极报名，携带救生用品、防护用具及消毒消杀设备，在21日晚就赶到救灾地点。 我们队伍是一共9个人，这次出动的是2辆车，一个皮划艇和一个冲锋舟，还有一些消杀设备和自己的防护设备。我们是7月21号中午从新乐出发的，当天晚上是到达了受灾严重的长葛市大洲镇，配合当地政府连夜转移了100多人。 季斌说，他们这支队伍是在2021年初新乐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组建的，当时负责消杀工作，在今年7月7日正式注册成为了新乐市应急救援队。从21号到达河南参与救灾到现在，队员们每天只休息4-5个小时，但是没有一个人喊累，只想着能够更快一些将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带。接下来的消杀工作也会配合当地政府进行，一直待到救灾工作完全结束。 吃的那方面的话，只吃过2顿热乎饭，其他的都是泡面，吃的香肠。但是我们到达受灾的村庄，看到老百姓期盼眼神的话，我们感觉我们付出都是值得的。尤其是看到受灾群众通过转移出来的时候，心里面那份高兴，感觉一切疲劳、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来关注三地热点。7月24号下午，通州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会上宣布了市委决定，赵磊同志任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城市副中心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赵磊同志，男，汉族，197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在职博士研究生。 赵磊同志历任丰台区计划经济委副主任、丰台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处处长、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处长、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委员、党组成员副主任、北京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通州区委副书记、通州区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通州区委党校校长、通州区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区长、代理区长、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兼任中共北京市委城市副中心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任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再来关注防汛方面的消息。目前京津冀区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特别是近期北方地区超强降水、极端天气明显增多。为了应对之后可能到来的强降雨，天津市各级防汛部门紧盯薄弱环节，对老旧小区、低洼地等隐患短板问题再梳理、再提升，科学有效应对严峻的防汛形势。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今年汛期，防汛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共梳理出32处一级水小区及里巷，都制定了预案措施。同时，针对地铁等地下空间，本市防汛部门也配合轨道集团，对防汛预案和问题点位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整改。河北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于占中说：“ 我们联系了市轨道交通集团进行一次检查，估计准备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加强和咱们属地的一些联系。”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本市天空云量依然较多，雷阵雨天气可能频繁出现。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防汛部门严格落实一堤两通空措施，已将河道水位降至最低值。市排管中心排水一所副所长王辉介绍说， 平常的水位一般就是2米2到2米5左右，整体降低了8个公分，能应对一个比较紧急的一个降雨情况嘛。现在呢，咱们这个河道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水位已经很低了。为了保障这个水质，在降低的过程中呢，河道保洁人员呢，对河道喷洒生物制剂的这么一个方式，同时呢，也对河道表面的垃圾呢，进行一个清理。 据河北省水利厅介绍，受前期降雨影响，目前河北省部分水库正在调洪泄水，部分河道正在行洪。特别是渭河元村站流量达到1300立方米到1500立方米每秒。永年洼蓄滞洪区和宁晋坡大陆泽蓄滞洪区已经启用。雄安新区上游拒马河出现涨水过程，新盖房枢纽过闸流量预测将达到350立方米每秒左右，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23号，河北省水利厅下发了关于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决定从23号的12点起，在廊坊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和雄安新区启动水旱灾害四级防御应急响应。 再来关注消费方面的消息。暑期是智能科技产品消费的高峰期，作为培育建设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点打造的品牌活动，23号晚间，北京消费季在海淀区中关村1号启动智能消费节和信息消费节。活动期间，京东、小米、苏宁、网易有道等多家企业将联手发放10亿元智能和信息消费券，掀起智能和信息领域的消费狂欢。 据了解，活动将会联动全市十多个重点商圈、300多家品牌企业、2000多家门店，开展百余项促消费活动。这次活动将会通过高德地图发布北京智能和信息消费地图，上线500家左右的北京智能体验店、信息消费体验中心的位置以及开放时间，还有特色活动等信息，为消费者参观、体验、消费提供便利。活动将会持续到9月底。 第二届88北京体育消费节即将举办，和去年的第一届体育消费节相比，本届体育消费节在线上买、线上订、线上赛之外，还开设了线上学板块，即日起市民就可以领取专属优惠券了。详细信息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北京市体育局为体育行业经营者和消费者搭建互动平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结合第13个全民健身日活动，以爱体育爱生活为主题，举办第二届88北京体育消费节。与第一届相比，今年的活动会更加丰富。北京市体育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祝伟民表示， 今年呢，我们在去年的线上订、线上赛、线上买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拓展了体育消费节的内容，在线上部分呢，增加了线上学的一个环节，是体育消费促进全民健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线上学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线上直播将普及权威运动健康知识。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主任孔宪飞表示， 我们的全民健身的科普宣传在这次88体育消费节中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将在8月6号到8月8号3天之间呢，开展6场的线上的直播的活动，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健身行列中，撬动我们的体育消费，让更多的人从体育中受益。 7月23号起，京东平台便可领取专属优惠券。7月30号 ，Keep 线上买、线上赛、线上学三大板块陆续上线。京东运动负责人贺楠表示， 整个这一次呢，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有上千家体育场馆来参与，这一次也是比上一次多了很多很多的场馆参与。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场馆呢，投入的力度更大。 那说到了体育，我们再来关注冬奥筹备方面的新进展。目前位于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制服和注册分中心永久建筑外立面已经完工，工人们正在进行内部的装饰施工。 据河北新闻网24号报道，制服和注册中心是历届奥运会组委必须设置的非竞赛场馆，由组委会负责管理和运行，赛前用于注册部门进行相关客户群注册信息的收集审核、证件制作发放和制服部门的制服存储发放等有关工作，赛时用于为工作人员、技术官员、志愿者提供制服装备补发和相关注册服务。 再来关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世界上最大型的客机空客 A380 23号亮相大兴机场新快线，直飞南航从北京大兴到广州的往返航班，是空中巨无霸重返京广航线，这也是空客 A380 唯一运营的国内航线。 据介绍，空客 A380 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宽体客机，起飞重量可以达到560吨，飞行距离可以达到1.5万公里。两层客舱的总面积达550平方米，共有506个座位。另据了解，大兴机场和南航由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两条新快线产品，其中京广快线日均17班，南航的两架空客 A380 也加入直飞队伍。 三地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推出1000个养老助餐点，保障老人住得起养老院，养老驿站出台3个清单。今年北京市民政部门将有一系列养老新举措。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民政局局长李万军在23号晚间介绍，目前北京已经建成运营的养老驿站一共有近1100家，累计为居家老人提供居家服务900多万次。今年北京市养老驿站将会在公益属性、服务清单和精准服务3个方面进行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23号发布了天津市上半年金融领域相关数据。今年以来，天津市深入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全市金融总量稳步增长，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效促进全市经济社会企稳向好。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钊的报道。 今年上半年，全市金融总量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银行贷款总量保持了合理的增幅和结构。今年以来，金融机构紧紧围绕制造业立市，持续加大对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张立军说， 创新推出除蝇袋、邓铃袋等系列专属产品，为制造业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六月末，制造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高技术产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分别为12.5%、20.3%和45.6%，远远高于全市贷款的平均增速，有力地推动了全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上半年，全市围绕推进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有效实施多项金融改革创新举措。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效果明显，资金直达普惠小微市场主体24万多户。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处长李鹏说， 地方法人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延期率持续的保持在40%以上，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占比持续位居全国前三位。 本市上半年还在绿色信贷方面成绩显著，成功发行全国首单碳中和资产支持票据。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发行绿色债券16只，绿色信贷余额同比增长17.1%。 再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提示，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出汗增多，多种疾病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的疾病。专家提示要注意饮食健康，合理安排作息，这个呢是预防疾病的重要一环。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夏日炎炎，人体出汗过多会造成体液流失过多，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就会使血液变得更加粘稠，增加血栓形成几率。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田小兵说，每到夏季，脑卒中患者就会比平时多1到2成，尤其是已经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患脑卒中的几率就会更高。 假如说面部出现面部双侧不对称了，或者微笑的时候出现嘴歪眼斜了，出现一侧肢体的无力，不能行走了，出现言语不利，或者说不能理解别人说话，需要立即打120就近的就医。 除了脑卒中，在夏季，心肌梗死也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心脏疾病。心梗发作时，患者往往会出现压榨性胸痛和濒死感。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杨青说， 首先出现的胸疼要及时拨打120，手边有硝酸甘油的注意一定要施下横幅，因为硝酸甘油见到光它容易分解，2-3个月要更换一回。第三呢，就是让病人要不卧床，要不静坐，等待急救车的到来。 心脑血管疾病看起来发病急，其实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环湖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巫佳玲建议，一定要在饮食方面合理搭配，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地中海饮食是我们现在比较倡导的一种饮食习惯，核心呢实际上就是蔬菜水果的摄入量非常高，蛋白质呢以鱼类为主，同时呢适当的鼓励坚果谷物的这种摄入呢有一定的控制。我们要保证这种作息的规律，避免熬夜呀，合理的运动呢是预防卒中的非常重要的方式。 由于心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复发率、高致残率的特点，因此对于已经患有心梗、脑梗的患者来说，病愈后的再预防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巫佳玲提示， 常规的生活方式加上药物治疗，同时呢要进行定期的随访，把自己的危险因素控制在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范围。 关注更多3D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24号通报，7月23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广东、云南各5例，福建4例，四川3例，上海2例，天津、河南、湖北各1例。本土病例13例，其中江苏12例，四川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据南京市疫情防控部门24号介绍，除了12例本土确诊病例之外，南京市在23号还新增了无症状感染者4例。在这16例感染者当中，江宁15例，丽水1例，均为机场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截至目前，南京市共有本土确诊病例3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例。另据四川省卫健委24号的消息显示，四川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情况是7月17号自南京乘机，7月18号抵达绵阳，7月23号确诊。 再来关注台风烟花的情况，台风烟花正来势汹汹地向浙江沿海逼近。浙江省防止决定于24号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 相关部门和地区将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情况，按预案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将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工、停课、停市、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24号的上午9点，浙江省气象台发布台风紧急警报，预计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逐渐向浙江省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在25号的下午到夜间，在舟山到三门湾一带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60集《北京市密云区密云水库水源》。 在密云水库建成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30号给建设， 这是写给几代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乡亲的一封信。我一直惦念着密云水库，当年修建密云水库是为了防洪防涝，现在它作为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资源战略储备基地，已成为无价之宝。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地表水源只有西郊玉泉山，远不能满足工农业发展和人口增加的需要。寻找新的水源，破解水荒困局，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在潮白河上游兴建一座水库，既可以破解北京水荒，也解决了潮白河泛滥的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密云水库的10万建设者，让潮白河两岸400万人民的梦想变成现实。 1960年9月1日，经过20多万建设者2年奋战，密云水库竣工，库区总面积224平方公里，最大库容43.75亿立方米。密云水库运行后，下游再也没有发生过洪水灾害，彻底终结了潮白河水患。眼前这片水域下，沉睡着面积33万平方米、500多年历史的石峡古城，2356户、9091口人、200多家店铺都迁出了库区，而这仅占库区总面积的1/1.5%。从1958年8月到20世纪末，密云水库共搬迁村庄102个，移民16010户，迁出人口69346人，约占密云全部人口的1/5。修建水库共占用耕地28.6万亩，占密云全部耕地总面积的42.1%。故土难离，但他们始终无怨无悔。2018年4月，密云水库成立了综合执法大队统筹执法，为保护这一盆净水，水库周边155米高程以下的区域被划定为1级保护区。沿保护区边缘架设长305公里、高约2.5米的围网，围网之上通过394个摄像探头，实现了对库区24小时实时监控。正在水库大坝上巡视的韩春凤，是密云区石马峪村村民。2005年，韩春凤建起了2万只规模的养鸡场，年收入达到30多万。收入虽多，但这些钱全用在了给血友病的儿子治疗以及日常生活开销上。2017年，为了保护水库上游水质，他响应政府退养号召，主动关闭了养鸡场，现在成为保水大队的一员。碧水青山的背后是韩春凤们做出的巨大牺牲，水库周边退出耕地10.2万亩， 清退畜禽139万只头，退出渔业养殖72家，年执法巡查20000人次以上。为了使水质长期保持在国家二类水标准，密云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心怀大局，舍小家顾大家，清水下山，净水入库，保一泓清水，守一个家园。这座北京人最亲切的大水缸，蓄水半个多世纪，滋养了几代北京人，成为造福首都人民的聚宝盆。水无价，汇聚清流，人心更无价，汇聚人心。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情况。北京文化基金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青年导演黄莹执导的原创话剧《开饭》将会在8月5号在首都剧场首演，这也是2021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的剧目之一。 话剧《开饭》的时间跨度长达70年，观众将随着北京城内一户普通人家的经历，将三代人走过的历程重新回望一番，同时感受到北京的飞速变化和城中人的生息繁衍发展。首轮演出将从8月5号上演到8号。 中山音乐堂主办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本周末启动了紫禁城听戏板块，将会有包括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在内的7场演出与观众见面。 7月27号，北方昆曲剧院将上演昆曲《西厢记》，首次加盟艺术节的天津青年京剧团将在8月2号上演一场折子戏晚会，剧目包括秋江和赤桑镇。中国评剧院带来的传统评剧《花为媒》将在8月10号上演，以及北京京剧院则在8月20号带来《筝戏雅乐》京剧古筝音乐会。 本周日天津的演艺市场也依旧精彩，下午的2点，中国大戏院将会带来评剧《朱痕迹》，当天晚上的7点半，天津大剧院音乐厅将会带来《恢弘颂歌》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同一时间，东丽礼堂剧场将带来儿童情感启蒙音乐剧《猫》，名流茶馆将带来相声专场演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观看。关注更多的 3D 演出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作为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成立40周年庆典活动之一，第四届中国舞台美术展23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开幕，并持续到本月26号。本次展览以未来以来为主题，打造一场国家化的舞台美术艺术大展。 此外，第一届中国文旅舞美空间路演大会将会在展会期间举行。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将首次用路演的理念，通过现场演讲、演示等方式，向目标人群介绍产品、推介理念。同期开展的还有第四届视觉艺术双年展等活动。 23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书法展天津篇《注墨汉墨铸情》天津市书法精品展在天津滨海美术馆开展。 这一次的展览呢，将会持续到8月15号。想要关注更多的 3D 展览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记者从天津北疆博物院了解到，该院将于8月17号到8月21号开设讲解训练营《北疆博物少年说》科普活动。此次讲解训练营的课程从北疆博物院历史、建筑、科考、展品等多方面入手，以专业课程、翻制模型、修复标本、实地讲解为主体，让学员们在学习中了解北疆历史，学习古生物知识，领略博物馆百年变迁，提升公开讲解能力，讲述北疆故事。据了解，此次活动将邀请15名在校中小学生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进行集中训练。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穿越历史烟云，回眸百年风华，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组主创23号下午集体参观了北大红楼，实地感受了红色力量，现场共话拍摄历程。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个当时布局是一样的， 对，好多戏， 包括问这个胡适为什么。 走进红楼1层西侧李大钊的办公室，《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扮演者演员张彤、于和伟就立刻陷入拍摄时的回忆。张彤告诉记者：“ 办公室啊，图书馆呐、啊，看到这些实物， 包括很多细节，包括调度，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记下来，觉得倍感亲切。 红楼布展理念以凸显历史文物原貌为宗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巨大空间折叠感，剧中毛泽东的扮演者演员侯金剑说， 这个整个的布展其实高度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第二呢，我们又增加了很多红色的这些文化的宣传，又加了很多的现代感，保护加传承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感觉又回到了那个要需要觉醒的年代，同时在激励着我现在去传承这种精神。 导演张永新介绍，北大红楼在觉醒年代中的戏剧场次占到总场次的1/4，重要性不言而喻，能让观众历史和现实同频共振，是对北大红楼在历史上地位的最好诠释。 引用李大钊先生在红楼曾经讲过的一番话，他说，朴素而平实将是你们治学之风，也是你们做人的态度。我也愿意把朴素与平实作为大钊先生对我们的一个激励，把我们今后的路走好，我们依然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讲出我们中国人的大爱与大美。 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北大红楼从6月29日起已经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截至目前共计接待各类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等团体608批次，共计近30,000人次。自8月1日起正式开通对个人的预约。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3日公布的每周疫情报告显示，目前全美有近90%的地区新冠确诊病例数都在攀升，新增确诊病例、住院病例、死亡病例等核心指标再次反弹。 美疾控中心表示，近期疫情指标严重反弹，与高传染性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有很大关系。据介绍，目前美国所有新增确诊病例都是由感染变异新冠病毒所致，其中德尔塔毒株占主导地位，估计其导致的感染病例占近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 83.2%。美疾控中心指出，加强自我防护，包括尽快接种疫苗，有助于降低感染风险，这也是减缓病毒变异的最佳方式。 美国奥林匹克与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23日说，抵达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的美国运动员当中，有至少100人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据美国奥委会医疗主管芬诺夫在记者会上说，613名美国的奥运选手当中，有567人在出发前填写了健康史调查问卷，大约83%的人说自己接种过疫苗。 芬诺夫对这一比例感到满意，他说，最好的办法是假定所有人都面临风险，然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减少风险。国际奥委会说，奥运村中大约85%的人接种了新冠疫苗，这一估算基于各国奥运会上报的数字，没有得到核实。截至23日，有13名奥运选手新冠检测呈阳性，包括2名美国运动员，其中一人是沙滩排球选手，另一人是体操队替补队员。 夏日炎炎，人们既想戏水解暑，又担心公共泳池的人流量大，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比较高。在西班牙和法国等地，一款出租私家泳池的手机应用软件刚好满足了人们思想泳池的需求。在这个夏天，这一业务红火。在这款 APP 上，西班牙马德里地区的一个泳池费用的租金通常是每人每半天12欧元到30欧元。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6.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